号称是一挑三的叶修下场了，这话还好，也就是和裁判说了说，这要放到全场都知道了，徐生估计能把叶修直接从选手通道给吹出去。叶修和孙祥亮人差不多同时离开了比赛席，自然也就差不多时间回到了各自战队的选手席。星星这边自然是给予了叶修英雄一般的礼遇。 家世那边呢，陶轩郁闷的都快不行了，却还是得拍拍孙翔以示安慰。哎，打得不错，就差一点儿。是啊，0.03%，可不就是差那么一点儿吗？但就是这么一点儿，却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孙翔呆呆地望着星星这边，心中五味杂陈。 对于老板的安慰，什么也没有说，点了点头后就独自坐到一边去了。下一场一定要赢。陶轩这时下达了死命令。虽然作为一支经验丰富的老牌战队，他们有应付各种局面的经验，但是孙翔败给叶修，这并不仅仅是王牌选手被击败那么简单。 叶修对于家世而言，一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家世明明还是领先的，但是叶修这一局险胜之后，全场的气氛都被改变，全场的家世粉丝都沉默了。一直以来嚣张骄傲的孙翔也沉默了。家世需要一场荡气回肠的胜利挽回气势。 在叮嘱了一番下一场要出阵的选手后，再一看星星这边，陶轩的心突的就是一沉。孙哲平，星星战队擂台赛第五个出战的居然是孙哲平。陶轩看了萧世清一眼，这位他很依赖的副队长，在赛前的排兵分析中，认为孙哲平应该不会在擂台赛出场。 孙哲平作为曾经的一线大神，猛然出现在星星战队，当然也是会受到媒体关注的，也有记者寻机采访过他。孙哲平的性格当然不会对自己的手伤遮遮掩掩，坦然告诉了记者自己的状况。于是，萧时钦因此作为评估，认为孙哲平在和家世的比赛中，或擂台赛，或团队赛，大概只能选其一出战。 毕竟和家世比赛的强度，那和与其他玩家战队比赛不可同日而语。除非孙哲平看情况不对，就果断放弃胜负，否则肯定会有极大的损耗。连续出战擂台赛和团队赛，负担太重。但是他又是一个极其强力的选手，这在他之前比赛为数不多的出阵中就足够看出。 所以，萧时钦猜想孙哲平肯定会在擂台赛里留力，而在更为重要的团队赛里出战。结果，孙哲平居然会是星星擂台赛的最后一人，这让萧时钦大感意外。排到这个位置，如果前期落后的话，孙哲平将有很大的负担。就比如现在，他就需要连续面对两个对手。 无论胜负，这样的损耗之后，他还能打团队赛吗？难道接受采访放出的消息是假的？陶轩说：“应该不会吧。”萧时钦说：“他进入联盟时，正是张家乐、孙哲平这对百花战队的组合状态巅峰的时期，所以对这位大神也多有了解。” 在站外搞这种勾心斗角，似乎并不符合他的性格呀。在萧时钦的印象里，这位一直是一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就算有错也敢直接面对、不会遮遮掩掩的纯爷们儿。更何况手伤这种事，拿来做文章，太不像这人的特点了。至于这么几年退役生涯让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 可是看他出阵时的表现，依旧如当年那般狂野奔放、侵略如火。如此一来，那么就只有唯一一种解释：孙哲平 将不会在团队赛里出战。那么团队赛里出战的会是谁？这样一来，加时战队在团队赛方面的部署就可能有点被打乱了。萧时钦可一点也没有想到，孙哲平这个放在当下星心绝对是第二号，甚至可以说是和叶修齐分量的选手，居然不在团队赛里出战。这简直和不带牧师一样，让人意想不到啊。但不管怎样，团队赛的名单早已经确定，现在也是无法更改的。好在团队赛事有场上指挥，到时就看情况再做具体调整吧。萧时钦深吸了口气，不再乱做猜测，静下心来继续观看比赛。星星战队孙哲平出战，家世这边则是深剑职业拳法家。这大概是今天擂台赛对阵中唯一一次从纸面上看起来星星较为强大的对阵了。孙哲平前大神级选手，虽然退役多年，但那是因伤，不是因为状态下滑。看和他完全同期的选手张家乐现在还能在场上活跃，就知道如果他没有这伤势的话，至少不会比张家乐差到哪儿去，那至少也是全明星水准了。而加世的深剑呢，在加世战队大概只能算是半个主力。孙翔来加世之前，加世团队赛比较稳固的阵容是由叶修的战斗法师、苏沐橙的枪炮师、刘浩的魔剑士、郭阳的气功师和张嘉欣的牧师组成，贺明的元素法师通常是首发第六人。而深剑在这个时期属于轮换选手，有时根据对手的不同阵容做出一些调整的时候，他会拥有一定的出场机会。叶修离开后，加世出局，跟着刘浩和贺明一起作为了萧时钦转会的交换对象，郭阳也随后转会离开。加世战队原本的阵容赫然只剩苏沐橙和张嘉欣两个。深剑作为拥有一定实力和比赛经验的选手，这时候也就按顺序上位，成为了主力之一。加世怎么说也是豪门，能在这里成为一名深剑这样的轮换选手，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不俗的水准，换取一个中小战队那可能都是铁打的主力。但是这样的选手摆在孙哲平面前，显然还是有些不够看。现在唯一让人担忧的就是孙哲平这位伤退多年却又突然复出，据说伤势也并没有完全恢复的选手，到底还有几分功力呢？之前出场的表现是相当强劲的，但是加世战队毕竟非同一般，深剑这样的选手在加世曾经只是轮换选手，现在也是普通主力一名，可要扔到玄奇、诛仙那些队，恐怕都将成为核心选手。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孙哲平是不是还能有他不减当年的强劲表现呢？本场比赛呈现给大家的就是这样一个悬念。在这一局里，主角赫然不再是加世选手，而是昔日的第一狂剑孙哲平。是的，话题又只是集中在了孙哲平个人。星星战队什么，总是被人随随便便就忽略了。